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31集，原来你喜欢小韩。两人坐在沙发上，一起研究奶粉罐后面的说明，冲奶粉的方法，冲奶粉的温度，冲奶粉的剂量。等奶粉冲好，蒋婉赶紧把奶瓶瓶嘴儿塞进孩子嘴巴里。小孩虽然睡着了，却是自发地开始吮了起来，两腮一鼓一鼓的。蒋婉看得忍不住笑了，轻轻地用食指将他漏到下巴的奶汁给擦掉。这孩子应该四五个月大，手和脚都小小的，喝奶的时候，两只小手自发地伸出来托着奶瓶，小小的手指细细的，非常可爱。蒋婉伸出食指塞进他手里，觉得好玩，转头冲文静说， 你看好小啊。 文静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，蒋婉收起脸上的笑，冲他说， 找到胡畅怡就送回去。 我知道。 你好像不开心。 蒋婉伸出食指戳了戳文静的胳膊，小声问， 怎么了？ 你骗我。 文静看着他，指了指他怀里的孩子， 你喜欢小孩。 晚上九点多，蒋婉接到警察局打来的电话，说胡畅怡已经跑没影了，去他家里找过没人，孩子是彻底不要了。蒋婉沉默了片刻，又听警局的人说， 如果你不想养，可以送到儿童福利院，我们这边会给你开个证明。 好，谢谢。 挂了电话后，蒋婉看着睡在床上的孩子发了会儿呆。孩子很乖，基本吃完玩一会儿就睡，大概是傍晚的时候哭伤了，嗓子有点哑。蒋婉想带他去看医生，可又不知道孩子叫什么，万一被当成拐卖孩子的又添麻烦，只能隔一会儿喂点水喝，等第二天看看情况。没一会儿，孩子大概是做梦了，忽然哭了起来。蒋婉赶紧抱起来轻声哄道， 宝宝宝宝不哭，宝宝宝宝不哭啊，宝宝不哭啊啊啊。 他抱起来转了几圈，孩子攥着手指窝在他怀里，嗓子哭得很哑很可怜，没一会儿又睡着了。蒋婉摸了摸尿不湿，有尿，已经沉甸甸的了。给他换了尿不湿，看了一眼手机，又快到喝奶粉的时间了。蒋婉刚从房间出来，就见客厅灯亮着，文静已经站在厨房，手里拿着奶瓶，正在冲奶粉。她虽然不喜欢孩子，但蒋婉知道，如果她以后有孩子，她会是很尽责的父亲。蒋婉几步走过去，从身后环住她的腰。 文静。 文静仔细地确认水声，试好温度后，一勺又一勺地往奶瓶里加奶粉。 刚刚警局打电话跟我说。 蒋婉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 胡畅怡跑了，他不要这孩子了。我。 文静转过身，面无表情地问，你要养他？ 不是，我想等明天问问蒋涛，然后再把这孩子送到该送的地方。 这不是你的错。 我知道。 蒋婉抱着他的腰，声音闷闷的， 可孩子是无辜的， 毕竟这孩子是因为他才失去爸妈的庇护，成了孤儿。 你要知道，你才是最无辜的那个。 文静伸手抬起他的脸， 轻轻地吻了吻他的唇，江婉用力搂住他。 文静，谢谢你，这样想我心里好受多了。 晚上直播吗？江婉点头。两天没直播了，他今晚无论如何都得正常直播，不然要掉粉了。文静将孩子带到自己房间，孩子对他不熟悉，刚抱起来一个劲儿的哭，他学蒋婉的样子抱着，可孩子还是哭。他蹙眉问：“怎么样？你才不哭？”孩子扯着嗓门嚎，文静把他放在床上也不行，抱怀里也不行，最后往电竞椅上一放，孩子觉得新奇，竟然不哭了。文静若有所思地点头：“ 那就带你打一把。” 蒋婉正在用羽毛清扫麦克风，直播间里猛地爆出一群人在刷屏。 阿静跟婉婉孩子都生了， 这才过去多久啊，我要疯了。 有一说一，阿静带着娃打游戏的样子真的是笑死我了。 蒋婉手一抖，瓶盖子掉在地上，他轻轻打开手机找到文静的直播间，点进去一看，文静抱着孩子，单手操控鼠标在打游戏，边打边冲怀里的孩子说：“ 刚刚三杀，看到了吗？” 蒋婉和文静两人一晚上都没睡好，孩子夜里哭着要喝奶，文静起来冲奶粉，蒋婉负责喂奶。等过了会儿，孩子又哭了，一看，原来是拉了。两人又把孩子抱到洗手间清洗干净，文静洗完孩子身上出了汗，自己又去洗了一遍澡，回来刚躺下没多久，孩子又尿了，又给他换了尿不湿，折腾到三四点，两人都没了睡意。小孩就躺在两人中间，蒋婉伸手握住文静的手放在脸边，轻声问他：“ 你在想什么？” 文静手指捏了捏蒋婉的手，低音炮的嗓音在黑暗中更显低哑质感。你呢？ 我在想，我们小时候是有被好好疼爱过的，只是因为太小没有记忆，长大后就被遗忘了。 文静没说话，她记忆中陪在身边的除了月嫂就是保姆家政。或许像蒋婉说的那样，她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像她身边的孩子这样，也曾得到过父母的悉心照料。 你小的时候肯定很好看。 蒋婉捏着文静的手指，声音带着笑意：“ 然后你爸爸妈妈带你出去的时候，会跟周围的邻居夸，看我儿子多好看呢。” 蒋婉在给他编织一个虚假的梦，文静没有打断他，他在这段虚假的美梦里睡着了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，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